各位觀眾好，又翻到嚟學人沙龍啦。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味覺地圖雪菜系啊。咁聽到菜系咧，就知道我哋今晚咧真係傾偈咧，就講下中國菜嘅。咁啊，講中國菜或者講飲食咧，咁啊，除咗我啦、嘉齊啦、Vicky 講咗咧，我哋終於好榮幸咁咧，就請到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就是、我哋嘅學者之一，仲有我哋嘅飯友，我哋嘅長期飯友。食神係嘛？張子雄教授，張教授你好。 喂，你好，你好。 係啦，之後我哋會叫 Sydney 嘅，但係一開始都係叫翻張教授。 好 ，OK， 好。 唔係，咁我哋今次請到阿張子雄教授上嚟咧，其實我哋就希望係一種開始咧，就係可以多啲嘉賓咧嚟到我哋節目度上邊咧，同我哋去傾嘢啦。咁並且諗下我哋幾個主持人其實可能知識好有限，或者係我哋嘅視野都係有限制嘅。咁所以有啲嘉賓上到嚟咧。是讓我們有多些刺激，並且最重要是什麼，我們希望這個場域呢是可以讓香港的不同的文化的學者可以在這裡交流，以及向公眾呢去展開他們的知識， 這樣才是沙龍的嘛，聊聊天 是啊。我今天特別開心，因為請到Sydney 上來，我簡單講一講Sydney 是一個怎樣的人，為什麼我們要請他上來呢。佢係一個人類學家啦，咁人類學家通常要做田野調查嘅，佢當然有好多其他嘅課題嘅田野調查，但咧喺我嘅眼中咧，佢其中一種田野調查咧就係去追尋美食啊，咁佢咧就會如果淨係喺香港咧，遊走於大街小巷咧啊，即係高級嘅餐廳佢又會去啊，我哋想講所謂地踎嘅攤檔咧，佢又會去試，咁然後咧當然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唔同嘅飲食嘅文化咧，佢都有涉獵嘅，咁我其實識咗阿 Sydney 都有好幾年啦，咁我咧就成日同人講咧，就是、我跟阿 Sydney 揾食嘅。咁我真係跟佢揾食嘅，因為我成日跟住佢周圍去咧，就掹三尾咁咧，就去食唔同嘅嘢，飲唔同嘅嘢嚇，咁就確實係令我眼界大開，同埋咧，即係對於嗰個美食世界咧，原來係咁如此嘅廣闊。咁所以今日咧請到佢上嚟咧，我覺得咧我又可以跟佢學下嘢啦。 嚇係嚇， 我哋一齊犯罪啊！咁出翻字幕係食飯嘅飯啊， 冇錯。 咁啊，嚟啦，講下菜系啊，依個中國菜嘅問題啊。咁啊，嗱，我即係一開始去，首先由人類學咁去理解入啊。咁我記得咧，我幾廿年前咧就即係去啲大學度參觀，因為報Jupiter 前咪去參觀嘅。我記得去某一間喺呢個何文田附近嘅，唔係喺嗰附近嘅大學啦。咁啊傾偈嘅時候咧，我問人類學做咩啊？佢話研究喺史前嘅人類啊，乜乜乜乜咁樣。我聽完之後，哇，好似好悶啊，係嘛？嗰個又唔想做啲咁 遙遠， 係啊，嗰個又好遙遠喎。咁好似好咩咁？咁我就有啲驚，咁我真係冇去諗依方向，咁去做。咁但係然後咧，後來先發現人類學好多人啲嘢咧，好鬼過癮嘅，係嘛？即係原來係佢講緊啲文字以外嘅嘢，其實好多嘢都值得去睇嘅，唔一定要睇文字嘅嘢。咁啊，各種咁由飲食咧，就可能就係人類學一個最問我最吸引嘅話題。咁啊，張教授可唔可以咁理解，即係飲食同人類學嘅關係？ 我諗一般嚟講咧，即係人類學就係研究文化嘅。咁當然咧，飲食係我哋生活文化嘅其中一種。咁啊，就佢背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嘅原因啦，佢個發展嘅過程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唔同嘅故事。我諗嗰度係比較吸引咯。 中國菜應該都好多古仔啊。 中國菜你提到中國菜咧，我就即係會都想。加多少少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菜系嘅，咁就我曾經編過一本書咧，就係話我哋講中國菜呢樣嘢其實就唔係好成立嘅，因為當我哋講到菜系嗰時候咧，菜系本身係一個地方嘅觀念嚟嘅，就是每一個地方有佢自己嘅發展過程，包括譬如話食材嗰個即係生產啦，當地嘅人點樣去食啦，點樣去烹調啦。咁同埋咧，就係背後可能有啲歷史故事啦。咁所以你話成個中國咁，我哋就唔係好接受。不過當然啦，而家就好多即係唔同國家嘅人嘅遷徙移動啦。咁就係即係出現咗有日本菜啊、中國菜啊、或者係美國菜啊呢一類咁樣嘅講法啦。但原則上咧，我哋覺得菜系呢樣嘢都係一個地域性嘅觀念嚟嘅。 唔係啊，先呢樣嘢好緊要啊。其實我覺得飲食啊，或者係菜系咧，應該係打破個國界。咁可能就係喺唔同嘅文化，或者係可能係 各與各之間的人民，其實他們可能都共同去分享一些我們所理解菜系的特色。但是呢，其實我們正式去進入那些菜系討論之前呢，其實我有些興趣想去即係從一個外在人類學以外的人呢，想多些了解人類學他的觀察的方法啦，或者可能是關注的重點。例如是呢，如果我們去講到飲食的和即人類學之間的關係，那人類學者呢其實是會關注那些送菜的味道啊，或者是會不會關注食材的製作啦，或者可能會關注可能烹調的技巧啊，咁甚至乎可能是飲食的場域啊，咁呢啲即我相信都會可能會涉獵噶。咁但係涉獵，你作為一個咁有經驗研究飲食咁多年嘅人類學者咧，邊樣嘢你會覺得係比較重要一啲？ 人類學關注嘅社區或者係族群咧，係比較闊一啲嘅啊，即我哋成日攞嚟比較，譬如話。社會學家咧就比較關注咧，工業發展、工業革命之後嘅社會形態。咁我哋係比較闊一啲嘅。咁譬如好似我自己，我個博士論文其實係做一啲關於北海道嘅原住民嘅一啲問題嘅。咁原住民佢哋有啲好個別、好特別嘅一啲食，即係飲食嘅習慣啊咁樣啦。咁啊，所以嗰個我諗係打開咗我自己對於即係飲食從飲食我哋應該去探討嘅一啲文化意義咯。咁你講到嗰種情況咧，就係都有嘅。啊，譬如話食材嗰個製作啊、烹調嘅方法啊、口味啊咁樣。嗱，仲有一樣好重要咧，就係同宗教嘅關係。譬如話喺祭祀嘅過程裏面，我哋用啲咩材料啊，同祖先或者係神人共享啊咁樣啦。咁呢一個咧，我諗都係比較喺人類學裏面比較特別嘅一個方向，同埋喺嗰度作為一個起點咧。就比較容易清楚啦，譬如話有邊啲我哋食得，或者幾時食，或者係有啲乜嘢嘢係唔食得嘅，同埋個根據係乜嘢啊咁，咁嗰個作為一個起點咧，就可以慢慢推敲同埋延伸到我哋現代飲食嘅習慣嘅一啲即係故事咯。 如果聽到咁講咧，頭先譬如家齊就話即係我哋飲食啊嘅文化或者等等咧，係應該即係跨越一啲所謂菜系啊或者社會啊文明。咁但係剛才聽你講咧，我又會覺得其實我哋講緊所謂飲食嘅習慣啊或者啲文化，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理解成佢其實都係某一啲族群或者某啲社群嘅一種嘅記憶。其實是承載住一啲佢哋嘅歷史嘅記憶，甚至係一種身份嘅認同咧，所以嗰種菜系會同呢樣嘢係有啲關係咧。 係啊，地方嘅菜系咧，頭先提到，譬如話用宗教嘅角度去探討，或者係宗教儀式嘅角度嘅時候咧，係好保守嘅。譬如話我哋而家都有見到有啲人拜神咧，就用一隻白斬雞咁，你唔會用燒雞，唔會用炸雞嘅，咁一定白斬雞，同埋咧一定要有頭有腳嘅。咁嗰個其實就已經確定咗我哋由祭祀供奉形式延伸到我哋嘅生活習慣，我亦都係比較傾向中意食白切雞啊，或者係成隻雞上啊咁樣，即係咁。但係當然啦，隨住我哋嘅生活習慣改變啦，我哋開始有啲唔同嘅部分啦，唔同嘅烹調嘅方法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原則上我哋都係有好一個飲食習慣係一個好地域性嘅，即係翻返去就係個菜系個形成啦。但係隨住嗰個人流嘅交往啊，可能係國際化、城市化咁樣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咧係進入咗我哋個生活範圍裏邊 啦。我哋講菜系啦，咁菜系有咩八大菜系啊，或者早啲有啲人講話四大嘅菜系啦。咁大家都能夠理解佢係被建構出嚟，如同人類嘅諸多東西都係被建構。咁我哋都先立即後破，我哋都從有菜系嘅諗法去理解。嗱，我睇到其中有啲觀點，譬如講啊，就譬如講話老菜係菜系之首，最祖遠又話孔府菜。咁可能就同你正話講嘅有少少呼應，因為如果講到咩孔府菜咧，就好多規矩啊，用咩碗碟啊、擺法啊，全部嘢都。總之就好複都繁複嘅一啲嘅一個系統嘅東西，咁亦都有一人講過話，譬如老菜嘅好多嘅基本嘅烹煮嘅功夫啦，用火嘅功夫同埋用刀嘅功夫咧，其實可以話係開咗後來唔同嘅菜系嘅一個起點。咁如果用咁嘅理解菜系，正話咁，我聽完咁嘅説話，你覺得咁嘅理解菜系係咪一個恰當嘅諗法咧？ 可以嘅，幾大菜系咧就有爭議嘅。有啲如果係最基本去睇咧，就是四大菜系啦。咁以北方嘅魯菜同埋南方嘅粵菜就為南北啦。咁由東西咧就係而家我哋講嘅淮揚菜啦，或者有第啲講法嘅。咁同埋咧就係川菜，比較內陸地區嘅。咁就 以呢四個，但係後來慢慢演變咧，就變咗八大，咁啊加咗另外四個啦，或者甚至係加咗十大，就加咗十大比較有趣，就係嗰兩個地方咧就唔係一個好地域性嘅觀念嚟嘅，反而咧就係因為城市嘅出現，譬如話北京菜，咁同埋咧就係上海菜，就容納咗周邊嘅菜係一啲精品，然後咧就自成一派咁樣，咁所以。由八去到十咧，有啲爭議，有啲人就話：，唔係北京菜，其實就係宮廷菜，或者北京菜又融入咗滿漢，咁咧就有少少變質啦。咁而上海菜咧，就大家又未必講上海菜，可能講本幫菜，或者係佢加咗一啲西洋嘅嘢咧，變咗洋幫菜咁樣，咁就有一個幫嗰個成分喺裏邊啦。咁但係原則上，我哋都係理解成咁樣，即係由四作為一個大原則啦。咁你提到老菜咧，就我諗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老菜係最早，就係因為佢個文字記錄，即係由齊國嘅，即係當時啦，戰國時候齊國地區啦，齊文要術作為一個起點啦，咁啊記錄咗當時嘅唔單止係菜系嘅，其實係佢嘅譬如種植方法啊、食材嘅處理啊，或者有啲民生嘅生活習慣啊咁。都融入咗喺嗰度，咁所以就老菜咧可以算係比較早嘅一個源頭咯。 係，我成日睇呢啲有關啲菜系嘅嘢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覺得即係用人類學嘛，咁啊人類未有文字之前都有人類噶嘛，咁其實我覺得人類嘅歷史咧應該同飲食歷史一樣長，如果唔係飲食嘅歷史長啲嘅話，因為我哋應該未成進化到形成人類之前咧都已經食嘢啦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好一個好綿長嘅，咁而我睇嘅好多真係講先秦嘅，比如青銅器嗰啲相關嘅器物，或者再早啲嘅啲器物咧，其實都有好多係同食具啊烹煮嘅器皿係有關係，咁甚至乎即係我哋好多個典故裏邊同權力相關嘅關係。問你有幾多個鼎？嗰啲鼎都係啲烹煮嘅器皿，所以我覺得飲食可能同我哋即係同我哋人類之間咧，可能係一個最早嘅起點都可以咁搞 啊！頭先你講一樣嘢好精彩嘅，就係你講四大菜係中間嗰啲去咗邊，咁所以可能係咪中間啲省份冇咗，所以可能真係各種嘅菜係嘅發展都同嗰個地方上邊佢對飲食嘅自豪有關係。咁但係咧，我頭先聽到咧，其實一樣嘢我哋可能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科學發達，我哋可能無神論為主嘅。生活咧，我哋會好少諗到飲食究竟同祖先或者同可能萬物咧嗰啲靈體啊等等有啲咩關係？咁呢個咁嘅角度咧，可能係讓我哋有新嘅解放都唔定。 係啊，你諗下喎，即係我哋冇咩可以同人溝通嘅時候，通常就係咩生死同埋飲食嘛。咁我諗下，咦神有咩要最幫到佢或者可以幫祝福我哋咧？不如我哋俾啲嘢佢食啦咁樣。咁有咩可以食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咧都約略咁講咗咧，即係起碼飲食咧，如果從地理文化啊各種方面咧，都可以分成呢個菜系。咁啊又分係四大啊八大菜系啦。咁啊正話張教授都講十大都仲可以嘅喎，係嘛？咁我哋就話傾偈啊，即係喺鏡頭以外又話唔係好多例外啊，咩雲貴村啊，係咪啊？咁啊新疆啊東北啊，好多地方都有啲菜系好特別嘅噃。所以其實所以美國地圖咧應該好寬闊嘅地圖。咁但係我哋都用經典入手啊，即係所謂八大菜系啊。所以可能都是大家可能很想知道的事， 所以民以食為天，我們經常說，剛才你們提到即是從原始人開始說，我會想就是原始人由魚毛飲血啊，到懂得生火煮食，咁逐樣逐樣咁樣去做，然後再加好多調味料啊，就因應環境慢慢變化出即我們所說的不同的菜系啦。咁食不厭精啊，我們今天請食的專家跟我們講一講，其實我哋成日講八大菜系啊，甚至頭先十大菜系，可唔可以講多兩句咧？ 嗱，如果我哋通常分四大菜系咧，就係北方以老菜為主啦，咁南方就粵菜，咁跟住咧就係淮揚菜同埋川菜。咁淮揚就係淮安同埋揚州。咁如果講到八大咧，就再加多四個啦。咁就徽菜即係安徽啦，湘菜湖南，就江蘇嘅下邊嘅浙江菜。咁同埋咧就係 閩 菜係啦，咁就成為咗八大菜系。 我想問多一樣就啦，我哋而家講八大菜系啦，就好似係即係一個平衡嘅嘢。咁但係其實佢有冇時間性㗎？即係話有冇邊樣係其實佢係應該唔係同一個時間形成㗎嘛？係咪 都唔係嘅，同埋咧有啲菜係其實而家都比較慢慢少人做㗎啦。咁時間比較長嘅就係頭先我哋提到以陳文耀述個記錄為主啦，咁就係北方嘅菜係比較多嘅。咁記錄咗好多佢哋當時嘅烹調方法啦，同埋咧係飲食習慣啦。咁同埋北方嘅菜係咧，佢嘅範圍都比較闊，演變嘅過程都比較有趣。咁通常我哋講到咧就係魯菜啦，除咗講話係山東為主嘅魯菜啦，咁山東其實有兩支嘅，就以濟南菜同埋膠東菜啦。濟南就比較內陸，咁好多就係肉類啦，就係醃製嘅滷水嘅為主。咁另外咧就係近海嘅膠東菜，咁海鮮為主嘅。咁後來咧，去到宋明嘅時候咧，其實慢慢咧就係出現咗一個我哋經常講嘅孔府菜，咁就係因為即係大家崇尚儒學，咁啊去到就係即係曲阜去孔府嗰度咧就係拜訪，咁所以咧就成日都要大排筵席啦，咁就將菜系即係東北嘅或者係山東嘅菜系咧，就做一啲精緻嘅嘢。咁我都未點樣食過嘅，不過咧聽有啲前輩講過咧，就係有兩個可以同大家分享啦。一個咧叫做帶子上朝，好儒家思想係嘛？帶子上朝，咁其實咧就係一隻鴨就拖住一隻鴿，咁咧就叫帶子上朝。 哦， 咁啊，即係唔係親子當嚟㗎？ 親子當可能都係類似嘅概念。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司禮銀杏，咁銀杏因為即係山東地區啦，東北地區就多呢、這個。我哋叫廣東人叫白果啦，咁銀杏佢點樣處理咧？其實就用啲豬肉同埋咧少少糖嚟去，即係慢慢將佢煮熟，即係等佢慢慢熟啦。同埋咧外邊咧就加咗少少即係豬油同埋糖嗰、那個即係甜味啊咁樣。咁因為咧就銀杏亦都係一個好有意思嘅嘢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將佢改成絲荔即係枝舒適荔咁嘅絲荔銀杏，咁就變成一個孔府菜。 咁當然咧，因為你曲阜應該係銀杏多啦嘛。孔子講學嘅地方就叫杏壇啊嘛，所以佢嗰個銀杏菜又配合翻孔府宴啊。 係啊係啊， 我諗點解即係菜主菜啦？我成日都覺得主菜係一個好艱難嘅一件事。 自大國而烹煮先喎， 我冇呢、這個，我覺得冇自己冇烹煮嘅煮食嘅天分啊。咁但係好有趣就係、是，譬如做一啲好簡單嘅飲食，譬如煮公仔麵，整個三文治，其實唔同嘅人做出嚟真係會唔同。 哦，係啊， 即就算係同一堆料喺你隔離指揮住咁樣做出嚟，都可以有高低嘅差。 係啊， 咁我覺得飲食喺背後就譬如我哋講今日啲菜系啦，其中我諗最其核心有兩樣嘢，我覺得要講就係、是、一個咧就係用火嘅方法，另外一個咧就係用刀嘅方法。咁點解我要講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覺得飲食咪飲食咯，咁啊煮嘢食啦，咁啊即係有啲人啊，當然唔依、這個絕對唔係啊，就係、是、啊兩人喺廚房咁啊煮，定唔係絕對唔係咁簡單，因為其實佢背後這兩呢兩樣嘢咧都係一啲好複雜嘅技術。嗱、我哋話先秦咩氣嘛，好多咪都係揾啲水去生火去煲水去煮熟啲食物，其實就係靠浸熟嗰啲食物為主。我哋見到個容器都係咁。咁但係後來我哋發現好多唔同嘅煮法㗎嘛，淨係即係咩蒸炒煮炸炆燉焗之外，譬如你有啲好高速嘅，譬如爆啊，有啲好複雜嘅唔同嘅東西，譬如用唔同嘅鍋去煮啊，其實都係我哋點樣用熱力嘅方式。另外就係刀啦，係咪？你要配合熱力嘅煮嘢嘅時候，唔同嘅刀嘅切嘅方法，粗厚粗啦、薄啦、切一個唔同嘅界啲花紋啦，咁呢啲都係令到煮嘢食佢做。咁而呢啲嘢咧係要複雜嘅技巧，同埋係要多番嘅試驗，同埋係要將我哋嘅經驗記錄落嚟傳承。咁呢啲都係可能我哋同其他每一樣我哋專業技能同樣要兼顧嘅東西。咁正話，譬如我哋講嘅火同埋刀，咁啊魯菜方面有冇啲可以講嘅地方？ 嗱，喺講魯菜之前咧，你提到火咧就好有趣嘅。喺人類學裏邊咧，就有位法國嘅人類學家，佢就提到咧，就係用火係點樣去將一啲生嘅嘢變成一啲熟嘅嘢。咁但係呢個過程其實好多種噶嘛，譬如話直接燒佢，即係炭燒， 就咁掉落去， 係啦，用火燒啦，咁或者咧就係經過用水嚟煮，或者用油嚟去炸，或者甚至咧就係經過好長時間嘅即係焗熟佢啊咁樣啦。咁佢咧就提出一個概念，咁都係就係即係而家大家都會即係好容易作為一個參考嘅咧，就係話越簡單嘅我哋用火咧好簡單嘅時候咧，好多時係處理一啲好生理上面嘅要求啫，即係捉咗只動物， 啊，咁然後就捉咗佢洗乾整乾淨，然後就燒熟佢食咗，醫飽個肚。但去到越嚟越複雜咧，其實咧佢即係隱含嗰種社會意義咧，就越嚟越複，即係越嚟越繁複嘅。咁可能係啲宴席裏面用噶，或者都特別嘅時候，一年可能食一次啊，或者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啊，有外賓嚟嘅時候，佢先會咁樣處理。所以用火點樣去慢慢將佢煮熟啊，配唔同嘅材料咧，就可以睇成一個光譜啊。由最簡單係用火嚟燒熟嚟食咧，亦或係經過好複雜的處理方法咧，其實都是一種即係比較到佢個社會意義的一個飲食方法嚟㗎啦。 就是正，我覺得呢個觀點好有趣。我想你繼續可唔可以講下咁啊？老菜又點？我開始講下啲菜系。 老菜咧嗱我哋會睇到老菜有啲有趣嘅地方，譬如話佢煮嘅時候咧，佢有一種老菜好出名，譬如鍋塌豆腐。咁佢又都比較複雜嘅，佢即係炸咗個豆腐，咁然後咧又打翻個芡，跟住喺個鍋嗰度咧就慢慢將佢咧個芡汁個味道咧慢慢滲入咗個豆腐嗰裏邊嘅，就唔係話就咁炸熟佢啊、煮熟佢啊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經常有陣時以為係京菜嘅，不過都係東北菜系咧，就係拔絲 嚇。 咁啊煮咗啲糖，又將啲可能係番薯啊，或者我哋經常會食到可能香蕉或者蓮子都有嘅，就擠翻落去，然後咧好短時間佢凍翻嘅，即係用冰啦，整佢整凍嘅時候咧，做到咧個糖咧就係可以脆咗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特別嘅技巧啦，都喺魯菜裏邊好早時咧已經即係遺留咗落嚟，即係傳到今天啊！ 係喎，啱啊！除咗用火之外，仲有用冰喎， 係 即係温度方面真係煮嘢食好神奇嘅嚟㗎， 切同埋唔切都好緊要嘅。 係啊，同埋去到魯菜魯菜去到孔府菜嘅時候咧，更加個刀工好重要啦，因為佢有陣時要做啲裝飾品啦，譬如一個冬瓜咁啊，哇萬壽無疆咁啊，即係雕龍雕鳳啊咁樣。咁所以去到孔府菜嘅時候咧，嗰種即係社會意義比較深層啦，同埋佢仲要帶出一種儒家思想咧，咁所以可以喺食物裏面可以反映到出嚟咯。 我都有聽過話，即係切咗啲喺啲食物上面切啲花啦，即係好除咗係美觀之外咧，佢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咁快啲去熟啦。所以佢可以即係用一個好慢嘅火，好短時間咧就可以整熟啲食物。咁當然唔係為咗意圖啊，其實因為呢種快咧就可以做到嗰種爆嘅效果，咁就係一種特嘅煮嘅方式。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點樣利用嗰個食材啦，點樣利用嗰個火令到佢做。咁所以點解有啲人認為魯菜係可能比較早啲，就係、是、呢個原因啦。即係佢可能後來我哋好多嘅烹煮方式都受到魯菜嘅影響，可以咁理解。 係 啊，咁記錄又詳細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可以去思考。我哋成日都話即係用儒家思想，就係君子遠庖廚。咁又即係男人唔煮飯，咁大家當然唔係咁樣啦。咁我哋知道，即係可能係見其生不見其死，你劏啲動物，可能嗰下你作為一個君子就唔係好適合。咁但係喺研究烹飪嘅技巧，甚至乎可能落廚煮餸咧，如果冇一啲真係好有教養、好有學識嘅人參與喺當中，點可能會發展出魯菜啊、孔府菜啊等等咁複雜嘅菜系啊？咁但係咧，我睇到呢啲菜咧，有一個可能好多嘅文化含義嘅考慮。咁即係發展一個菜系，其實背後係都係將食材咧變成好多個符號。咁啊，烹煮嘅過程就係可能賦予意義嘅一個方法。咁但係咧，除咗一啲文化嘅考慮之外咧，其實我哋喺睇嗰啲菜系嘅發展咧，譬如喺魯菜佢兩個支派，咁其中近海嘅支派當然就係因為佢有多啲海鮮，咁所以就有相關嘅成分咧，就喺個菜系當中。咁呢個食材嘅考慮咧，其實都同嗰個菜系發展應該都好有關係。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特別想強調咧，就係我哋喺前現代，特別係可能喺二十世紀之前咧，我哋會忘記咗我哋保存食物係好困難。保存食物，即係現今有雪櫃啊，有冰櫃，我哋可以即係將啲唔同時間、唔同地方嘅食材，將佢好好保存，唔使擔心佢會變質。咁但係咧，喺即係冇冰箱、冇雪櫃之前咧，人點樣可以真係有效地保存或者利用食材？可能要加鹽、加醬，或者係煮嘅過程裏面仲要考慮佢係幾時食。佢可以擺到幾耐？咁呢啲咧，我諗同嗰個菜系 同埋個地方之間嗰個脾氣候啊，啊頭先提過嘅食材啊，咁同埋我哋頭先講嗰啲文化嘅嗰啲意義咧，係咪都應該有好多嘅互動喺當中？ 有嘅，我哋可以睇到咧，譬如話去到近冬天啦，去到秋風起嘅時候咧，好多地區咧都開始做啲臘肉、臘腸，咁就將呢啲肉咧就係風乾啦，咁然後去保存落嚟，咁啊差唔多可以過冬咁樣啦。咁另外就我諗滷水都係其中一種，就係加上大量嘅香料同埋鹽分，就將佢咧係即係個食物咧可以保存到落嚟。咁呢啲我諗都係一啲比較舊派啲嘅方法啦，就係可以將食物嗰個即係消耗期係可以拉長咗啊咁樣 嚇。所以個萬年滷水係有道理嘅。 醃製食物當然就係一個好重要，即係用嚟保存食物嘅嗰個方法啦。即係你歐洲譬如做啲香腸啊，或者我哋中國其實早就算漢代或者以前已經大量出現醃製食物，或者做啲肉乾啊咁樣。但呢個我諗仲要加多個就係一個社會階層嘅因素嘅，即係如果你達官貴人，佢保持食物嘅方法應該比平民多嘅。 係啦，咁啊，究竟即係食物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咧，菜系咧，大家都有個印象啦。咁亦都知道滷菜可能係因為地域嘅原因啦，喺中國菜系裏面當然係可能比較早啲。咁但當然亦都知道咧，菜系其實係一個當代嘅觀念嚟嘅，係大家慢慢將佢即係組合出嚟。咁但係嗰啲菜本身明顯滷菜係比較源遠流長，都係可以被理解。咁啊，到我哋香港啦，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好特殊嘅歷史嘅原因啦。我哋好多菜咧，其實都係好難被理解為分到菜系啊，譬如話最出名京川滬菜，京川滬菜其實係將京菜、川菜同滬菜三樣又唔關菜系事，又唔地域又唔拉更嘅嘢擺埋一齊， 即係三角咁樣。 普遍就係好，我哋叫廣東佬嘅講法就係、是、外邊嘅菜啦，就係啦， 非廣東嘅 菜。係啦，總之就係外邊嘅啲人擺埋一堆啦咁。但其實都係代表住咧，我哋香港本身咧對京菜都有理解，即係嗰啲就係所謂嘅京菜，可能比起滷菜咧，我哋香港人更加多接觸北方菜係京菜都唔定，可以咁理解咯。 可以嘅，尤其係咧頭先講到宋明嘅時候咧，就有孔府菜啦，咁去到清代咧就有大家都聽過係滿漢全席，咁就係滿菜同埋漢菜係融合埋一齊。咁其實呢個咧都有啲爭議嘅，究竟係咪當時就係宮廷菜嚟嘅咧咁樣？咁亦都有啲講法咧，就話係後期咧，即係比較強調翻漢族嘅菜，或者我哋叫華宴咁樣。咁啊，將好多過去嘅北方嘅一啲精緻啲嘅嘢啦，包括係一啲手工菜啦，譬如話啲經果啊，或者係一啲小點啊、點心啊，再一啲大菜，同埋可能係啲珍禽異獸，咁咧就融入咗，就變成咗所謂我哋講嘅滿漢全席。不過流傳到後期咧，就即滿漢全席已經越嚟越少啦，同埋亦都好難接觸。咁就香港其實喺70年代咧，曾經比較咧係即做好多呢啲華宴嘅，即係滿漢全席裏邊嘅華宴，咁啊招待一啲外賓又有啦，或者咧就係本地嘅一啲食家咁樣。咁呢個就係我諗可以睇成我哋而家見到香港一路流傳落嚟嘅所謂北京菜嗰種原貌咯。 即係我哋對京菜有啲理解啊， 因為我會聽喺度諗咧，我哋講成日講滿漢全席，滿漢全席，但係滿漢全席其實應該係一啲社會上層甚至宮廷入邊先會存在嘅嘢嚟噶嘛，即係普通百姓就冇乜機會食到呢啲噶。 係啦，因為當時咧做滿漢全席咧嘅華宴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師傅做嘅。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師傅啦，佢就話佢當時係走難落嚟香港啦，咁咧就但係學得一個菜，咁呢個菜咧就係幫佢咧就係打天下噶啦，就係八寶鴨。咁佢同我講就話，因為佢當時咧喺廣州嘅時候，佢師傅教咗佢八寶鴨，所以嚟到香港就帶咗落嚟。而八寶鴨咧，的確咧係華宴裏邊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菜，因為好花功夫啊。你將只鴨咧又要起即係拆骨，咁然後咧就塞好多嘢落去，跟住又要炸，跟住又要燜，又要蒸咁樣。 喂，喺傳統時代咁首都嘅菜系啦，咁北京菜當然就應該 俾人理解係最強菜系啊，因為全國可能唔同地方嘅一啲強處、特點或者係獨特嘅食材都可以集中喺當中。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理解咧，其實北方菜系就老菜同埋我哋頭先講嘅京菜咧比較重要一啲。咁但係即係喺中國整個飲食文化嘅發展裏面咧，南方尤其是係可能廣東嘅情況、廣東嘅投入咧，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咁亦都即係我相信，如果喺全世界理解中國菜嘅話咧，可能廣東菜、粵菜菜系咧係一個好我諗係關鍵嚟。咁我有一個好低能嘅問題，就想問一下 Sydney， 就究竟叉燒係咪粵菜嚟？ 燒味應該都屬於係粵菜嘅。不過咧，燒味我諗一般嘅理解咧，都係以廣州地方為主，因為其他地方，譬如講翻順德菜，咁佢都係蒸豬噶嘛。有好多地方未必一定有呢個燒烤嘅。翻去菜系啦，有一啲朋友咧，佢哋研究咧，就我哋而家成日講北京烤鴨啊嘛。北京烤鴨咧，其實都係後期出現。咁而食鴨咧係南京嘅一個習慣，但南京係食鹹水鴨 啊， 但係咧點解拎到係啊，或者叫鹽水鴨？但點解會變成北京烤鴨咧？就係因為佢仲承襲咗咧北京烤全羊嗰個習慣，即係將兩者合併埋一齊。 烤我都有聽話，早啲嘅烤鴨咧係應該係唔用明火嘅烤鴨嚟，即係唔用明火嘅烤鴨。咁所以我哋而家，但係我哋後來聽嘅用明火烤鴨咧，都係新派嘅一啲嘅發明。即係我哋而家聽嘅所謂嘅北京烤鴨，就係明火燒，咁就塞啲嘢入去，又整咧，就係一個新派啲嘅一個煮法。 依家 我覺得啲嘢都有啲變化㗎。 依家賣廣告啲或者叫明爐烤鴨㗎嘛。 咁而我要講，即係譬如嗱，我哋講這個老菜或者京菜的部分啦，我哋呢度埋一個尾先。譬如我睇魯迅同周作人啦，佢寫有啲文章去寫。咁魯迅咧好中意食嘢，不停咁去唔同嘅餐館食。咁其實當時去嗰啲咩八，又係嗰啲咩八大，次次都八大嘅。去嗰啲咩北京啲館子咧，大部分都係魯菜館嚟嘅，即係佢去親嘅最出名嘅嗰幾個大嘅菜館排隊啊，即係大家去食嗰啲都係魯菜館。咁然後咧，周作人寫親咧就係好失望，佢話北京點心咧垃圾，佢直情咁寫，真一無可食，全部都唔得嘅。佢話好失望，而家呢點二十年代去講嘅，咁然後佢就，但係佢話都有啲留低一啲啊，譬如有啲嘅茶食咧，都仲係幾滋味咁。咁佢哋有各自咧都留低咗一啲叫魯菜或者京菜記憶喺所謂民國嘅時期。咁可能呢個都可以做一個注腳啊，都其實有都一直都有人關注呢啲嘅話。 魯迅佢筆名都係魯迅，梗係山東好重要。 佢 除咗愛國之外， 佢全部都有嘢咁嘢食嘅。你諗下，佢人血饅頭又係嘢食，佢全部都係嘢食。係啊，咁啊係啦。喂，我又爭啲要講淮揚菜，不如都講少少好嘛？講淮揚菜。 淮揚菜咧，我哋而家一般理解咧就係以淮安同埋揚州為主嘅。咁兩個地方其實都係江蘇嘅。 就粵啦， 嚇兩個地方都係比較多啲故事同埋歷史，咁所以咧就你去到即係食淮揚菜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咧就背後啊喺邊度流傳出嚟啊，邊個地區流傳出嚟，咁融合埋一齊咧就所謂嘅淮揚菜咯。 咁我哋譬如我哋食上，我哋去上海，咪一齊去上海嘅時候都有食嗰啲上海嗰啲菜啦。咁我成日都覺得上海菜同淮揚菜應該係咪比較接近啊？我成日覺得係咪會係近啲嘅咧？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可以咁理解，因為上海都係匯集咗咧江蘇同埋浙江兩邊嘅飲食習慣。咁淮揚菜裏邊咧就比較係即係蘇州嘅菜式啦，比較精緻啲。咁佢而家譬如淮揚菜裏面有幾個主打嘅，譬如獅子頭。 或者糖醋係咪佢哋？ 糖醋 唔 係都我呢個唔係好肯定。咁另外一個咧就好靠刀漿嘅咧，刀工嘅咧就係文思豆腐，即係要切到好幼，放翻落個湯裏邊，就好似一朵花咁樣打開啊咁樣。咁啊呢啲都係淮揚菜嘅啲特點啦，同埋用嘅食材咧都有別於北方啦，因為都係屬於江南地區啦， 河蝦啊， 河蝦啦，或者係譬如話一啲譬如莴笋啦、馬蘭頭啊，呢一類咁嘅食材咧，就開始喺江南，因為南方地區出現啦。咁佢哋都係比較善用呢一啲食材嘅。 但可唔可以順便講一講係咩係上海本幫菜啊？即係你早前都提到 本幫菜應該就係融合咗咧係周邊嘅菜，譬如話毛石肉骨頭啊，咁可能係頭先獅子頭，咁仲有可能一啲日常嘅，譬如腌笃鲜啊，呢一类咧就系我哋一般嚟讲，我哋叫做系本帮菜咯。 其實上海菜啊同埋淮揚菜，如果係佢相近嘅咧，可能唔單止係個口味嘅相近，仲係個文化上面或者係佢經濟地位上面嘅相近。揚州佢曾經係京杭大運河裏面重要嘅一站啦。咁所以南北嘅物資咧都係包括食材啦，都會喺嗰度集中。咁技術又可能喺度集中。上海就喺即係晚清以嚟就係中國嘅大都會。咁呢個大都會就融合咗世界各地，咁全國各地嘅即係好多嘅可能食材同埋文化。咁呢啲咁嘅氣魄可能都係類似，以至佢兩個嘅口味咧，可能 其實佢都有啲拉鋸㗎，即係你見到譬如話杭州咁樣，咁都係浙江啦，咁佢又覺得自己我又唔係屬於浙江菜，我叫杭幫菜啊，咁就自成一派，就因為佢可能當時就係富有啦，同埋好多即係知識分子啊，或者係即係識食嘅人咧喺嗰度食過，或者係留咗一啲足跡啊咁樣，咁所以嗰度。一個菜系咧，裏邊亦都自己本身係有多分化啦，或者係互相影響啊咁樣咯。 嗱，講個分化最多可能就係廣東菜啦。咁我哋即係我就都雖然唔肯定啊，就應該係廣東人啊，大家都明白呢啲族群嘅嘢數落去就好難講，但係我哋都係即係廣東嘅一份子，食廣東菜一定係我哋最曬。廣東菜其實分都好多門多派 啊。最簡單嘅分化咧就係三派，就以即係珠江流域嘅順德菜為一派系啦，咁另外咧就係潮州菜，即係近福建、潮汕地區近海邊嘅，咁啊食海鮮同埋呢邊食河鮮啦，咁就食山區嘅咧，就係我哋一般嚟講所謂嘅客家菜咯。啊，咁呢即係三個互相影響，但係當然中間都仲有啲拉鋸嘅嚇。 係咪？早啲會講下啦。我哋譬如最，你覺得邊一樣譬如客家菜咁樣係嘛？咁啊，我知道客家菜好多豬肉啦，一啲肉丸啦，我成日就食呢啲咁嘅咩豬肉湯啊，咩白刀湯啊嗰啲咁樣嘅粉面啊。咁但係客家菜仲有啲咩即係特別嘅？ 嗱，我最呢幾年咧一路好有興趣咧，就係由清初移民咗落嚟近岸邊，譬如而家香港範圍啦，或者係深圳去惠州一帶嘅客家人，即係我哋所謂嘅客家人啦。佢哋究竟係咪仲係食緊粵北地區嘅客家菜咧？咁其實答案就唔係嘅，因為佢遷徙咗成二三百年，嚟到近岸地區咧，其實已經開始咗就係由靠山吃山到一方面靠山吃山，仲可以靠海吃海，所以佢哋咧食好多海鮮。甚至咧我哋最近咧係揾到即係一個食物有趣咧，就係佢哋係受水上人影響，係做呢個叫做賴鑊邊呢個菜式嘅。咁所以嗰個幾百年嘅遷徙過程啊，生活習慣嘅改變咧，其實都係出現咗一啲比較有趣啲嘅現象。 咁肯定係有改變喎，即係譬如我啲屋企人係客家，佢哋都會仲係食豬肉啊、豬肉丸啊，久唔久就會攞啲沙田油翻嚟啊，即係咁樣就係一啲客家。咁如果聽到話客家人食海鮮，都幾特別。 係啦，仲有咧就係靠近海嘅客家人咧，佢哋甚至咧會食一個菜咧，我估計頭先講過係。水上人啦，仲有一個咧個源頭應該係潮汕嗰邊嘅，就係食魚漂，即係門扇肚，仲係加工咗個門扇肚，然後再煮埋一啲蝦米啊，或者係聖瓜啊咁樣。咁呢一個菜咧就係流傳喺由潮州，即係潮汕一帶啦、惠州同埋客家村都會有嘅一個菜式咯。咁就好明顯係即係代表咗咧，就係因為門扇係一個海嘅魚啦，嚇咁同埋咧要。加工處理，存咗佢個魚漂喺度，再留翻可能以前啲人就話過年先有得食嘅呢個菜咁樣。咁所以嗰個改變其實係一路都係進行緊嘅。 係喎，嗱咁樣你咁樣理解之後，我哋聽到啲嘢啦。喺我哋平時諗嘅時候，即係菜係一個好固定嘅諗法啊。每一個人就煮翻自己嗰啲嘢啊，有啲分嗰啲界線嘅，大家就會唔會煮對方嘅嘢。咁但係聽完啊 ，Sidney 你正話啱啱講嘅問題就係嗰個隨住個人口嘅移動同埋流曬咧，其實大家煮嘅嘢食咧都會就地取材，反而其實本身菜系咧就是一樣可能動態嘅有生命力嘅同埋移動嘅東西，咁正正做呢啲會移動或者動態嘢咧，先至可能係即係高深同埋難處理嘅學問。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 各位好，翻到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講咗好多唔同嘅相關嘅菜系啦。咁其實而家大家都聽過，可能就係好熱門一啲話題，可能就係預製菜啦。咁同埋其實我哋而家好多食物咧都係嗌外賣。咁我哋話預製菜咧，其實有啲菜咧係適合做預製嘅。譬如川菜啦，咁啊好適合去即係啲辣啊，浸住啲辣湯去浸住嘅嘢。咁其實你只要保持一個熱度咧，運幾多個鐘頭擺幾耐，佢都大約可以食到個味咁啊，三四個鐘咩？有啲人話跨境都仲食得咁樣。咁啊，佢個客食得就食得啦。咁啊，有啲菜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合預製嘅。唔單止唔適合預製，其實你連外賣都做唔得嚟嘅。咁就係嗰啲重視火候啦，重視嗰個食物本身嘅温度啦，或者係一啲好重視食物嘅原本嘅鮮味嘅菜。咁譬如老菜都係其實，但係我諗廣東菜咧更加係其中最難。即係做到預製嘅一個菜式，咁呢、這個我自己啦，好偏見啦，我成日都認為咧，難以預製嘅菜式咧，就係正話先你所講啲高段數啲嘅，難啲處理嘅啲菜式，我係咁理解，你冇人可以拗得贏我噶啦。 但係預唔預製啦，或者係唔係可以能夠有效保存鮮味咧，好講科技嗰、那個關係。即如果科技嘅手段比較高明一啲，咁可能就有機會喺外賣都可以送到一啲鮮味嘅嘢。咁嗱，但係頭先我哋阿仙妮提到嗰個客家菜，尤其是係喺廣東沿岸嘅客家人咧，佢哋可能發展出嚟嘅飲食文化，佢哋嘅食材都會同原來喺廣東北部嘅山區嗰啲有好大嘅差距啊嘛。咁某程度上都係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因為平民百姓尤其是可能客家人佢相對其他嘅族群，佢哋冇咁好物質嘅條件嘅，咁就更加係要需要有啲咩就食乜嘢啦。咁但係咧，我就喺度諗緊呢個問題。咁我哋就即係講緊嗰啲科技嘅手段啊，譬如可能個雪櫃好咁樣就可以保存啲嘢耐啲。咁會唔會即係如果啊假設啊，啲客家人能夠好好地保存由廣東北部運嚟嘅食材，咁佢哋咪可以保存翻佢哋既有嗰個飲食文化咯？咁嗱呢樣嘢咧，我哋即係換喺全世界嘅角度嚟去睇，會唔會就係可能因為我哋現今有更好嘅嗰啲科技手段，以至到咧我哋可能去到外國或者一個可能比較偏遠嘅地方，我哋都能夠可以唔受當地食材嘅限制，而可以保存到我哋所謂本來嗰、那個。菜系嗰個特色或者嗰啲特點，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幾特別嘅一個反思嚟嘅。咁就因為新嘅科技手段咧，反而係讓我哋更加有要求。 呢度會引申出一種即係突然間有一個咁嘅諗法，就係其實我哋講嗰個菜系，或者頭先講客家菜，因為我已經有即刻有個疑問就係話我哋其實係講緊嗰個。嗰一種嘅文化係點樣處理某啲食材？佢個煮食或者調味嘅方法，定係講緊我一定要用某一啲嘅食材去做？譬如話客家菜先講有啲豬肉撥啊，或者豬肉菜，係咪客家菜就一定要用豬肉嘅咧？ 係，如果係用咗海鮮嘅話， 我用第二種，可唔可以都係客家菜咧？ 哦，呢個都有趣嘅嗱。頭先我哋講到咧，譬如話遷徙到去海邊嘅客家人咧，佢哋開始受咗周邊，譬如潮州人嘅影響，或者係水上人嘅影響。但係佢哋仍然保留咗一啲咧係傳統山區嘅處理方法，就係豆豉豬肉撥。 哦， 咁呢個豆豉豬肉撥咧就其實佢本身有啲儀式性啊，就係話佢哋以前咧即係柴火好重要嘛，咁就將啲豬肉製好咗一個撥度咧，放啲豆豉喺上面，再加少少配料啦，然後咧就煮飯嗰時候蒸一蒸佢，咁啊今日蒸咗唔食，聽日再蒸都唔食，跟住蒸到第三日開始咧。就可以攞嚟食啦，送飯啊咁樣。咁啊，仲有一個佢哋好中意流傳講法咧，就係話，如果客家人生咗個女咧，就會話生咗個豬肉撥，就係話當佢個女出嫁，然後譬如話過年咧翻嚟探父母咧，就帶個豬肉撥翻嚟俾佢孝敬父母。咁一方面就係等父母知道啊，我女都係嫁到一個好頭一即係。一個好一頭好嘅家庭， 起碼有豬肉， 即有豬肉，係 啦，有豬肉食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即係慰勞下即係兩老，咁就有個豬肉撥食啊。咁而呢一個豬肉撥咧，就流傳仲喺即係香港嘅即係呢個本地客家人裏邊嘅。即係所以佢因為佢本身包含咗好多故事啦，同埋儀式性啦，咁佢係保留咗。但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地方有啲飲食習慣咧，就係受周邊環境。 會影響咗嘅。所以我諗兩者係即係互動嘅。 嗱，我哋啱啱講完啲咁即係叫相對天然啲啦，同客家族群關係大啲。我又講啲精緻啲。嗱，講到食在嘅，梗係食在廣州啦。咁我哋話最出名好多酒樓啊、茶樓啊，啲好多食品咧，好多時都喺廣州，尤其喺荔灣啊。咁就一諗啊，咁我細細個識得自己去旅行，我就去廣州食嘢。咁而且就發覺真係驚為天人。喺二十幾都有廿幾年前啦，都仲好非常之好食。咁啊，而家可能未必啦。咁但係我仲記憶好強烈嘅廣州記憶，非常之好食嘅地方。 嗱，好多人會講咧，就係話食在廣州。下一句咧就係廚出鳳城。咁鳳城喺邊度咧？就係順德。咁就話順德嘅廚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啲好精緻嘅食物嘅。咁啊，呢個都係我近年喺度考慮，即係思考緊呢個問題。咁啊，順德呢個名咧，其實係明代先開始嘅啫。咁啊，一路去到清嘅時候咧，大家個概念咧都係啊，珠江三角洲以南番順呢三個地方為主，即係南海、番禺同埋順德。咁但係咧，唯獨是咧就係講順德菜喎。咁啊，去到即係近年咧，就係順德就歸納咗去佛山。咁又係好少人會講佛山菜，都係講順德菜。所以整個順德菜嗰個概念咧，一個可能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同埋可能係個發展的過程裏面都不斷咁強化順德菜，甚至由順德遷徙到，唔係即係影響到呢個廣州菜咧，仍然就係話食在廣州，廣州廚出鳳城。 我去年去咗一次順德，最恐怖、最得意嘅地方咧，我哋去完順德翻嚟咧，我哋幾乎冇人知道我哋去咗佛山。你明唔明？即係其實大家就係去順德咪去順德咯，即係喺嗰度食順德菜就揾間好食嘅順德菜。咁所以我諗飲食反而調翻轉，令我哋對嗰個地方嘅記憶有嗰個強化，即係佢可以強勢到去壓到你話你嗰啲咩政治分區啊，嗰啲地域分區冇關係，我就係覺得嗰度係順德。咁啊，順德菜都非常之出名。 我諗順德菜咧，其實有幾個唔同嘅原因咧，就係不斷去建構佢嘅。咁啊，當然最近咧就係講就係話啊，聯合國教科文組有一個美食之都。順德已經成為一個美食之都啦，咁所以牽動咗就係整個地方嗰、那個即係、就是、由食物而帶動嘅經濟發展啦。第二咧就係話喺個歷史嘅原因裏面咧，就佢靠近珠江三角洲啦，所以對於河鮮咧嘅處理咧係比較即係小心嘅，咁亦都係識食。咁譬如話順德菜裏面有一個係釀這個土鯪魚， 真係不得了 啊！咁呢、這個土鯪魚咧就係其實好多骨嘅，咁啊將佢呢啲肉攞曬出嚟，跟住咧就加上咗木耳啊、冬菇啊，又釀翻落條魚度，咁啊釀鯪魚就係變成咗順德菜嘅一個名菜啦。再咁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刀工啊、精緻啊，有啲學者就會認為咧，可能同順德咧早期因為佢係出產絲綢，咁咧就桑基魚塘啦，咁亦都就係經濟發展得好，咁所以有啲即係大户人家咧，佢哋會請一啲即係所謂嘅自梳女嚟去幫手，佢哋去做一啲家務。咁而又再加上咧，佢哋咧就係即係巧手啊，就可以咧做到好精緻嘅菜。譬如我聽過一個我未食過嘅咧，就係釀牙菜啊，就係將一條金華火腿切到好幼，然後藏喺條牙菜嗰度，係啦。即係我哋煎釀三寶係經常食啊嘛，釀落去，但係佢係釀牙菜。 呢個煎釀鯪魚咧，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值得講。我覺得咧，呢個好神奇嘅一個食物嚟嘅。嗱，佢將裏即係有啲分子料理嘅味道，即係嗱，佢裏邊嘅內在係完全改曬所有嘅嘢。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嗰個裏邊嘅餡嘅來源咧，又係嗰條魚本身。即係所以佢將佢裏邊嘅所有嘢變曬。咁但係咧，佢又完整地保留咗外表。咁所以咧，佢又可以做到好似你真係食緊嗰條魚嘅樣，然後你又真係食緊條魚嘅裏邊，但係你又完全同你食緊嗰條魚係完全唔同。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好獨特嘅一種煮嘢食嘅諗法，同埋佢個觀念都係真係不得了。咁因為我哋普遍更加多係中意，我哋整到佢亂曬大龍啊，幫嘢炸咗佢啊，變曬形貌。但係佢係會將佢保留佢嘅原本嘅樣貌，呢個真係不得了。 同埋佢除咗魚之外咧，仲有好多即係相關嘅淡水嘅食材啦，譬如話田雞啊、水魚啊，呢啲都係經常以前咧即係順德菜裏面咧出現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仲有一個講法就係話順德菜比較特別咧，就係有用呢個牛魚咁就唔即係仲有即係眾說紛紜嘅，點解佢會用水牛 賴嚟去做到呢一種食物，譬如話做到魚餅啊，或者係炒牛魚啊，或者係做雙皮奶啊咁樣。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做咗佢一個獨特性，所以喺個功夫上面好精巧，又食材方面有獨特性。咁再加上咧就係、是、即係過去大家對於順德呢個地方嘅一種想像啦，可能係有好多有趣嘅歷史啊，有可能治梳女啊，有呢個桑基魚塘啊，咁咧有不落夫家啊，呢一啲咁嘅概念咧就確立咗一個即係順德菜好有趣嘅一個形象。再加上我近期咧就去思考咧，就係話順德菜除咗係食材嘅生產之外咧，喺加工過程咧。其實都已經受咗佢影響。譬如咧，我哋去街市魚台嗰度買魚咧，你如果去買鹹水魚就另外一檔啦，即一條條啦。你去到買淡水魚咧，其實佢嗰個切割唔係分份嘅方法啦。譬如啊，大魚頭就點樣切法？ 魚頭、魚尾。 係啦，魚頭、魚腸分出嚟，魚泡啊分出嚟。其實嗰啲已經配合咗，就係話你拎咗翻去之後咧，好容易可以配合到順德菜嗰種烹調方法。咁所以呢個喺加工嘅過程裏面已經受到順德菜系嘅影響咧。 即係呢個擺點切魚點樣擺出嚟賣，已經其實係要可以完美地配合咗呢個順德菜嘅主食。 即係我嘅諗法就係咁樣。 即係譬如魚尾就去咗條骨打翻碎佢， 滾湯係啦，或者魚脊肉咧就翻去切片然後咧我嚟淥粥或者我嚟滾湯咁就個魚頭啊點樣分法啊？啲魚腸我攞咗出嚟啊！魚泊啊，咁即係嗰個分法係好有趣嘅，係迎合咗順德菜成個大方向。 你覺得我哋可能細個喺童年記憶咪有咧？我哋話要去買粥或者買咩，但你叫佢唔好咁整，你要咁樣整，即係我哋通常會對嗰個食物點樣原初嘅切法係有追求噶嘛。我記得即係好童年記憶，咁你咁講有啲道理可能真係因為好多人咁樣去要求，咁我咪咁設定俾你。 仲有啲魚台咧，佢可能打埋即係魚肉嘅，你翻去咧就咁釀落去啲三寶嗰度搞掂啦， 可以即用啊。 係啦，咁所以相對於海水魚就唔會嘅，海水魚就一條一條，你買咧佢就幫你劏同埋係處理嘅啫，打輪嘅啫。 咁你係香港人啊，或者廣東人食海魚都係通常成條咁樣上成條咁去煮。咁但係頭先我聽到咧講順德菜咧，可能呢個地方或者係廣東人咧，對於飲食咧未必可能背後有好強烈嘅宗教，但係美味咧就係嗰個可能宗教性嘅追求。 我話食物可以好普通，煮法係高深，反而係廣東菜最好嘅步伐這個咧先係文化嘅精華所在。我哋下一集繼續講飲食。